看了你 到现在啊，一提起传奇这两个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李健或者王菲。这么多年来，李健坚持做高品质的音乐，但是一直活在小众当中。一直到2010年央视春晚上，王菲翻唱了他这一首《传奇》，他才开始好像有点红起来了。有人说，王菲翻唱《传奇》就好像李健自己上了一回春晚一样，他自己却说，可能比我自己上的效果还要好。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再来听到童恩一下下。 最后一班悬浮火车满载悬在空气中的不舍，我们却像陌路旅客在月台分开站着毫无前程。心事给你的，却要你给我留下来的许可。我只想再哭一下下，把记忆彻底的风化。等哭完我就会回家，眼泪我会替自己擦。我只想再哭一下下，假如你不反对的话，以后我不会再牵挂。可知我有多努力啊，只有这办法才不再想。 媒体称为是台湾的艾薇儿，因为这个女孩个性呢很男性化，每一次上台演唱的时候都穿着很帅气的衣服。再来这位歌手，国宝级的人物，他的歌能够代表一个时代了，来听刘欢《人生无悔》。 日夜无悔，扑向那大地，是报答你吐芬芳的情谊。因为他投身到母亲的怀里。

最无常的月亮，却证明泪水曾经掉下来。爱真的存在。 这首歌是来自黎明的《等到天昏地暗》，来自他主演的一部很凄美的爱情电影《玻璃之城》。这是1999年的老电影了，黎明是男主角，女主角是舒淇。看了这部电影，我在想，爱情的起源总是那么的简单，中间的过程确实非常曲折，不完美的爱情十之八九，所以结果又会让人觉得很落寞。所以这是一部和甜蜜蜜结局完全不同的爱情电影。有人说这部电影让自己回忆起了大学校园时候的美好时光，还有对纯美恋爱的想象。有人说这部电影奠定了自己一直喜欢成熟男人的这样一种口味。这样一部好电影怎么能够错过呢？所以找时间翻出来看一看吧，《玻璃之城》。继续听歌，蔡健雅《无底洞》。 有时寂寞太沉重，身边仿佛只是观众，你的感受没有人懂。难得谁自告奋勇，体贴让人格外感动。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嘿，回想年轻的内容，有谁想过有始有终？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是个无底洞，城市亲吻，城市拥抱或沟通，没有好感在城市也没有用，大多数人都相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孔。没有谁想过有始有终，不过是一时脆弱。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冬天虽然没有春天迷人的鸟语花香，没有夏天壮观的电闪雷鸣，也没有秋天诱人的丰硕果实，但它却献给大自然最洁净纯洁的美。今天是12月26号，好音乐959，我

制，如果有那么难以启齿，我不问你又何必掩饰。你过得好幸福，我比谁都清楚，感情路没有勉强的幸福，一开始就给的糊里糊涂，想回头却又不知如何结束。你装作很满足，我比谁都清楚，你的笑隐约透露着孤独，快乐背后深深藏着痛楚，坚强地面对，然后偷偷地哭，偷偷地哭。 继续回来，不穿高跟鞋，我是欢欢。这首歌是来自陈晓东的《我比谁都清楚》。其实，在音乐上，陈晓东和很多歌手不一样，他不满足被长期定型成偶像的这样一个包装，一直对音乐内容上尝试去突破，打破自我的风格。一直被当作情歌王子的陈晓东，希望制作出电子、摇滚等等曲风的专辑，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后来和著名音乐人张亚东的合作，让他的歌路拓宽了。陈晓东自己对音乐的见解和理念也有机会融入到专辑的制作当中，慢慢的他就从一个偶像歌手成功转型为实力唱作人了。这在香港这个以 K 歌为主要路线和有最大卖点的市场里，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冒险，但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再来这位同样是一位不断在音乐风格上大胆尝试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王若琳。 看着你看窗外悄悄变红的夜，轻轻的你的手也握紧了一些，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 Let's start from here， 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那，喜欢爱情。 很熟悉啦，这首歌叫《迷宫》，他的声音实在太特别了，王若琳的音乐风格也独树一帜。这些年他做音乐一直坚持自我，不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造型和色彩的搭配上都非常的纯粹。他在201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银河的危机》，最奇异的午夜转播，听专辑名字就会让人有一种想听的欲望啊！专辑里面密密麻麻的电音，反反复复的歌词，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王若琳对音乐的态度就是，做音乐是自己的事，为什么非要大家都喜欢呢？为什么歌曲一定要红？为什么一定要按规则来行事？我只是想更加真实的还原自我。再来这首歌听到的是迪克牛仔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了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真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iNews，iNews。

得更好。我用寂寞来惩罚我，看着你走过，要什么当时不说，此刻能有你倾听我心情的转折，那是种当天以后让人想哭的快乐。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过得更好。 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纪念日，这首来自范玮琪的《我们的纪念日》，作曲人陈小霞，金曲奖的常客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唤起你的某一个纪念日呢？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范玮琪穿着白色上衣，像一棵玉兰树那样的站着，特别的纯净，特别美好。其实一直都很喜欢他的歌，因为他不只唱爱情。听这首《我们的纪念日》，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岁月应该都永远不会遗忘吧。好了，最后一首歌送上来自额尔古纳乐队的《鸿雁》，这首歌是不是让你想起当年在大草原上和朋友们唱歌跳舞的美好岁月呢？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向南方，